第126集，聚餐。两天之后，仁义前往总队参加中队长的会议。天启一共有126个消防中队，特勤中队的比例大概是10:1，每年这样的会议都有1到2次。毕竟年底是犯罪和灾情的高发时期，很多工作要做。中队长们陆续进了大会堂，仁义跟王猛等红五区的中队长做一个片区，几人商量着开完会去哪吃烧烤，结果一多半都要执勤。这时仁义听到有人喊他，回头一看，正是不久前刚刚合作过的西郊中队队长严爵。 严队长。 仁义起身走过去跟他握了握手。 上次谢谢你啊。 客气什么呀，那可是我的辖区，本来就是我的活。 你又要损我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给你赔不是吗？哎 呀，算了，我就没跟你计较。不过你上次答应我那顿饭， 哎，今天怎么样？总队附近就有个吃烧烤的，完会了就去。我们区的几个兄弟一起去，你也带上你兄弟。 没问题。我看你发了一场烧，好像人都瘦了一点。 那我今天多吃点。 嗯，回见。 开完会，一大帮人走到了隔壁的宵夜一条街，直奔一家烧烤店。由于跟总队离得近，这条街经常出没很多消防员，凡是消防员来吃饭都有打折。他们拼了两大张桌子，坐了十几个中队长，点菜的时候把服务员都吓傻了。 多了， 太多了。 没事儿，我们都贼能吃，上吧。 一帮人边吃边喝边聊，整个烧烤店都充斥着他们爽朗的笑声，气氛热闹极了。仁义拿着酒坐到了严爵身边。 严队长，敬你一杯。 看你今天吃了不少，病应该是好了。 别提了，那几天光吃粥了，瘦了主要是因为吃的不好。 哎，那天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么隐蔽的地方怎么会发现尸体的？ 警察之前抓了几个犯人，有线索。 跟前段时间红五区的一系列纵火案有关吧，说是有一个什么纵火痞的组织， 多的我也不方便透露，反正是一帮非常凶恶的变态，而且有专业纵火和制造炸弹的人才。哎呀，所以你们以后出警也要小心，他们有针对消防员的倾向，警方正梳理前几年的案子，说不定一些我们以为是意外的案子都跟他们有关。 这么猖狂。以前也见过不少纵火犯，但还没见过这种成组织的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吧。反正我没有读到过相关的案例。 确实罕见，但他们是邪教性质的，这就好理解了。 火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跟宗教有很密切的关系。 我们现在全力协助警方，希望能尽快抓到他们的首脑。 但你不是也很危险？我听说那几个案子几乎都是你出的警。 几乎全都跟我有联系，所以我现在被禁止单独行动了。 咱们只有水枪没有真枪，万事小心。 放心吧，来。哎，你们队离工业区比较近，平时出警不多吧？ 是啊，周围民宅少，都是工厂仓库什么的，虽然出警不多，但基本上每次出去难度都不小。 嗯，在人口密集区也头疼，什么乱七八糟屁大点事都找你，开锁啊，通马桶啊，爬窗户啊，好多五八同城上的活我们都得去，还免费。 两个人年纪、出身、背景、工作都差不太多，自然是很有话可聊。一顿酒下来，颇有一些一见如故。正喝得起兴，仁义的电话响了，他一看是龚应贤打来的，酒立刻醒了几分，忙拿起电话走到一边。 喂， 还咳嗽吗？ 嗓子有点痒，还行，快好了。 一想到龚应贤是特意打电话来关心自己，仁义心里就喜滋滋的。龚应贤听着超杂的背景音和仁义声音的异样，皱眉道： 你不在中队，你喝酒了？ 我今天来总队开会，中队长的集体会，好多熟人，喝的不多，没醉。 谁送你回去？ 来的时候是司机班的战士开巡逻车送的他，平时他就打个车回去了。可他又想起来龚应贤不让他单独行动，酒精的作用 让他的大脑反应有点迟钝，一时没想好该怎么回复，就慢了这半拍。龚影贤就明白了， 消防总队在万寿路吧，我在办事，离那边几公里，你等我送你回去。 不用麻烦了吧，我这 地址发我。 好吧。 任毅回到了座位，严爵又开了一瓶啤酒递给他，他摆摆手， 哎，不喝了，也喝得差不多了，一会儿有朋友来接我。 啊，我等下也要打车，我顺路送你就行了，反正我回中队也要经过你们去。 不麻烦了，你还得绕远路。 没多远，客气什么呀。 谢了，我朋友一会儿，真的我朋友一会儿就过来了。 行吧，下次你来我中队，我带你去吃一个特好吃的涮羊肉。 几人继续吃喝聊天，半小时后龚影贤踏进了烧烤店，他身上没有烟火气，一身西装革履，皮鞋锃亮，整个人的气质都跟这种街边大排档格格不入，根本不像是会出现在这里的人。加之那非凡的相貌，他一出现所有人都在看他。严爵挑了挑眉，口吻轻慢， 原来你说的朋友就是他呀，穿成这样是要去参加婚礼吗？ 英贤，这里不干净，油烟大，你在车里等我一会儿，我把账结了就走。 龚影贤看了看里面拼的两个大桌子，坐满了跟仁义穿着一样火焰蓝制服的中队长，桌上桌下摆满了残羹烟头啤酒瓶，再看了看仁义，满脸红光，神采奕奕，虽然有明显的醉态，但也有明显的喜色。他突然感觉到了强烈的排斥感，不只是他排斥着看起来就不卫生的环境和饭菜，而是仁义的生活在排斥他。和同事下馆子喝酒聊天，这是属于仁义的生活，也是属于绝大部分人的正常生活，不正常的是自己。他没办法陪仁义去好吃的餐馆吃饭，也没办法陪仁义把酒言欢，仁义的生活他其实融不进去，他的生活根本没有人能过他这样畸形的生活，难怪仁义不喜欢他。其实没有人会喜欢他，哪怕一开始被他的外表吸引，很快也会被吓跑，这么多年愿意跟他做朋友的也只有仁义一个人。 应神，怎么了？ 我在这里等你。 你确定吗？这里环境…… 我在这里等你。 好吧。兄弟们，你们继续喝啊，我先撤了，回去都小心点。 啊， 出什么事儿？ 放心吧， 回去吧。啊。 任毅拍了拍严爵的肩膀，笑道：“ 下次一定去找你，哎，给你个请我吃饭的机会。” 严爵伸出手，跟任毅握了握。 嗯，常联系。 好，走了。 龚影贤老远看着两人一副惺惺相惜的样子，冷哼一声。任毅走到柜台去买单，但马上就被几个中队长围了上来。 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你跑到我们区来还敢抢买单？ 哎，这今天说好我组织的，别跟我抢。哎，别跟我抢，别跟我抢。 那不行，下次去你红五区，保证让你花钱。 几个人顿时推让了起来。这时，一个戴着鸭舌帽的人从里屋走了出来。上菜的服务员对那人说道：“ 哎，先生，厕所在那边，厨房不可以进的。” 那人嗯啊两声，匆匆往外走去。烧烤店人声鼎沸，几乎没有人听到这一段对话。但站在门口的龚应贤注意到了这个男子，警察的专业和敏锐让他感到这个人不寻常。第一，是此人走得非常快。烧烤店因为长期油烟熏烤，地面有些滑，一般人都会注意脚下。第二，他虽然压低了帽檐，但他微抿的嘴唇、紧绷的下巴、前耸的肩膀，这些表情和肢体语言都泄露了他此刻紧张的情绪，就好像他不是要离开一家烧烤店，而是要逃离猛虎窝。龚应贤一步挡在了男子面前，掏出证件的同时说道：“ 警察，请出示你的身份证。” 男子怔了一下，突然狠狠撞开龚应贤，撒腿往外跑去。